不可小瞧，大雷大雨，地动山摇。 听到你我们重燃生 我走出了黑暗阴影，是你复活了我死去的心。我要把你的美好纯净注入我被窃的灵魂，获取生命的青春 皮。给你 活宝。我们一块生活， 平，我会好好伺候你。 凤儿， 难寂寞平生，深深心里黑暗心，不辞你是我如今的本分。

子，娘子。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碧玉簪》。 Oh, 大声听听见那冤家身上的山东大国他今夜起飞要是冤冤冷我啥子叫他去安清兵那冤家子定不解好意他犯案件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梁祝》。 下骗我算罪，我是被托死魔遭他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西厢记》。